你好，我是刘超。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是知识串讲，用一个创业故事串起操作系统原理四。在上一讲，这个小马的公司已经解决了生存问题，成功呢从小马晋升马哥。马哥可是个有危机意识的人，尽管公司呢开始不断的盈利，项目就像流水一样，一个呢接一个，赚了点钱。但是呢，他感觉还是有点像狗熊掰棒子，因为公司没有积累，永远都是在做小生意，无法实现成倍的增长。马哥想，公司已经做了这么多的项目，应该有很多的共同点，应该能够积累下非常多的资料，如果能够把这些资料归档、总结、积累，那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就可以随着行业的飞跃，深耕一个行业，实现快速的增长。我们来看公司发展需积累，马哥建立知识库，这就需要我们有一个存放资料的档案库，也就是文件系统。档案库呢，应该不依赖于项目而独立存在，应该井井有条，利于查询，应该长久保存，不随着人员流动而丢失。公司到了这个阶段，那除了周瑜和张昭，应该专门请一个能够积累核心竞争力的人来主持大局了。马哥想到，前一阵在行业交流大会上，他遇到了个很牛的架构师，叫鲁肃。他感觉鲁肃在这方面很有想法，于是请他来主持大局。鲁肃给马哥说，构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这个档案库也就是文件系统，可以被叫做知识库。这个呢，需要好好规划一下。那规划文件系统的时候呢，需要考虑以下几点。那第一点呢，文件系统要有严格的组织形式，使得文件能够以块为单位进行存储。就像在图书馆里面，我们会设置一排一排的书架，然后呢把书架分割成一个一个的小格子。有的项目呢存放的资料非常多，一个格子放不下呢，就要放到多个格子来存放。我们把这个区域成为存放资料的原始资料的仓库区。对于操作系统来讲，硬盘呢也被分为相同大小的单元，我们称之为块。一块的大小呢是扇区大小的整数倍，默认呢是 4K， 用来存放文件的数据部分。这样一来，如果我们存放一个文件，就不用给它分配一块连续的空间了，可以分配成散的一小块一小块来存放，这样呢就灵活多了，也比较容易添加、删除和插入数据。第二点，文件系统啊要有索引区，用来方便查找一个文件分成的多个块都存放在了什么位置。这就好比图书馆里面的书啊太多了，为了方便查找呢，我们需要专门设置一排书架，这里面呢会清楚的写到整个档案库都有哪些资料，资料呢放在哪个架子的哪个格子上。这样我们找资料呢就不用跑遍整个档案库，只要在这个书架上找到以后，直奔目标书架就可以了。在 Linux 操作系统里面，每一个文件呢都有一个 iNode。iNode 的 i 就是 index 的意思，其实就是索引。iNode 有文件的读写权限，叫 iMode， 有属于哪个用户啊、哪个组啊、大小是什么呀、占用多少块啊等等。某个文件呢分成几块，每块在哪里，这些信息呢也是在 iNode 里面的，保存在叫 iBlock 这个成员变量里面去。第三，如果文件系统中啊有的文件它是热点文件，近期呢经常被读取和写入，那文件系统呢应该有缓存层。这相当于我们图书馆里面会有一个热门图书区，这里边的书啊都是畅销书或者经常被借阅或者还的那些书籍。因为借还的次数啊比较多，那就没必要每次有人还了以后呢都放回那个遥远的书架，而是呢我们可以专门开辟一个区域放置这些借还频次比较高的图书，这样呢借还的效率呢就会提高一些。第四，文件呢应该以文件夹的形式组织起来，方便查询和管理。就像你在图书馆里面，你可以给这些资料分门别类，比如说分为计算机类、文学类、历史类等等，这样呢你也容易管理，那么项目组借阅的时候呢只要在某个类别中去找就可以了。在文件系统里面啊，每个文件呢都有一个名字，你访问一个文件呢可以通过这个名字呢去把它找到。那文件名呢它也是一个普通的文本，所以说呢文件名会经常会冲突，不同的用户呢取相同名字的情况呢会经常出现。那么要想把很多的文件有序的组织起来，我们就需要呢把它弄成目录或者是文件夹，这样呢一个文件夹呢就可以包含很多的文件夹，也可以包含文件，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树形的结构。我们就可以将不同的用户呢放在不同的用户目录下面，这样就一定程度上呢避免了命名的冲突问题。第五点， Linux 内核呢，要在自己的内存里面维护一套数据结构，来保存哪些文件被哪些进程打开和使用。这就好比啊，我们图书馆应该有个图书管理系统，记录哪些书呢被借阅了，哪些呢被谁借了，借了多久，什么时候还等等这些信息。这个图书管理系统啊尤为重要，如果不是很方便使用，那么以后项目中呢积累的经验，那么就没有人愿意往知识库里面放了。无论哪个项目，也说进程，都可以通过 write 系统调用呢写入知识库啊。对于每一个进程打开的文件，都会有一个文件描述符。那 file struct 这个结构里面呢，会有文件描述符的一个数组，每一个文件描述符呢是这个数组里面的一个下标，里面的内容呢指向一个叫 struct file 的这么一个结构，表示打开的文件。这个结构里面有这个文件对应的 inode。最重要的是呢，这个文件呢有对应的操作叫 file operations。如果呢要操作这个文件，就要看这个 file operations 里面的定义了。每一个打开的文件都有一个 dentry 对应，我们叫做 direct entry。但是呢它不仅仅表示文件夹，也可以表示文件。它最重要的作用呢就是指向这个文件对应的 inode。如果说 file 结构是一个文件打开以后才创建的，那 dentry 呢是放在一个叫 dentry cache 里面的。文件关闭以后呢它依然存在，因而呢它可以更长期的维护内存中的文件的那个表示和磁盘上文件的那个表示之间的一个关系。inode 的结构呢就表示硬盘上的那个 inode, 包含块设备号等等。这个 inode 对应的操作呢保存在 inode operations 这个结构里面。真正写入数据，也就是写入硬盘上的文件系统，比如说 EIT4 文件系统。马哥听了知识库和档案库的设计非常开心，对鲁斯说，哎呀，有了你这五大秘籍，你可是帮了我大忙了。于是呢马上开始下令实施。下面我们看，有了积累建生态，建立渠道管理部。有了知识库以后啊，公司的面貌就大大改观了。马哥发现，当知识库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公司无论接到任何的项目，都能找到相应的旧项目作为参考，都不用重新设计，效率大大提高了。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啊，原来没有知识库的时候啊，原来项目如果做得好不好呢，完全取决于程序员，因为所有的知识啊都放在这个程序员的脑子里面，因而公司必须要招聘高质量的程序员，才能保证项目的质量。一方面，这个优秀的程序员数量太少了，这个大大限制了公司能够接的项目的规模。另外一方面呢，优秀的程序员也实在太贵了，也会大大提高公司的成本。有了知识库以后，那依赖于原来的知识的积累呢，可以找到类似的旧项目，那哪怕普通的程序员只要会照猫画虎，结果就不会太差。于是马哥马上想到，现在公司啊只有百十来号人，那能赚这些钱，现在招人的门槛大大降低了，我要是要招一万人啊，那能赚多少钱呢？鲁肃对马哥说，哎，你可别急着先招人，我们建立的知识库，降低招人成本啊才是第一步，公司招聘的人太多了，也不容易管理。那怎么办呢？既然项目的执行啊都可以照猫画虎，那很多项目是不是可以不用咱们公司直接来，咱们可以建立渠道销售体系，也就是说输入输出系统嘛，让供应商让渠道帮着我们卖，来形成一个生态，这样公司的盈利规模啊可就不是仅仅招一万人那么点了，那可是指数级的增长呀。那计算机的输入输出系统都有哪些呢？我们能够列举出来，比如说啊，有键盘，有鼠标，显示器，网卡，硬盘，打印机， CD DVD 等等，还多种多样，这样呢当然方便用户使用了，但是对于操作系统来讲，它却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因为这么多的设备，它的形状、用法、功能都不一样，怎么才能统一管理起来呢？我们就一层一层来看。第一层，用设备控制器屏蔽设备的差异。马哥说，这个把生意要做到全国啊，我原来也想过，这个好像不容易。你看，咱们的客户啊，多种多样，众口难调，不同的地域呢，它不一样，不同的行业也不一样。如果啊你不懂某个地方的规矩啊，你根本卖不出东西去。如果你不懂某个行业的使用场景呢，你也无法满足客户的需求。这可怎么办呢？鲁肃说，所以说啊，你要建立生态啊，要设置很多代理商，让各个地区和各个行业的代理商帮你屏蔽这些差异化。那你和这些代理商之间只要进行简单的标准产品交付就可以了。那计算机系统呢，它就是这样的。CPU 啊，它不用直接和设备打交道。它中间有一个叫做设备控制器这么一个组件，比如说硬盘呢有磁盘控制器， USB 呢有 USB 控制器，显示器呢有视频控制器等等， 这些控制器呢，就像代理商一样，他知道如何应对硬盘、鼠标、键盘、显示器的行为。你的代理商啊，往往都是一些小公司，控制器呢，其实也有点像一个小的电脑，它也有它的芯片，类似小 CPU， 它可以执行自己的逻辑，它呢也有它自己的计算器，这样呢 CPU 呢就可以通过写这些计算器对控制器呢下发指令，通过读这些计算器呢来查看控制器对于设备的操作状态。 CPU 啊，对于计算器的读写可比直接操作硬件要标准和轻松的多，这就相当于你和代理之间标准的那个产品交付。第二层，用驱动程序屏蔽设备控制器的差异。马哥说，诶，照你这么一说还真有道理，如果我们能够招到足够多的代理商，那可就高枕无忧了。鲁肃说，其实啊，事情还没这么简单，虽然啊，这个代理商机制能够帮我们屏蔽很多设备的细节，但是呢，从上面的描述啊，我们也可以看出每种设备的控制器、它的寄存器、缓冲区等等的使用模式以及指令都是不一样的。对于咱们公司来讲，就需要专门有一个部门啊，来对接这些代理商，向其他部门呢屏蔽这些代理商的插力，成立公司的渠道管理部门。那对于操作系统来讲，渠道管理部门呢就是用来对接各个设备控制器的设备驱动程序。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设备控制器啊，它并不属于操作系统的一部分，但是呢，设备驱动程序它就属于操作系统的一部分。操作系统的内核代码可以像调用本地代码一样调用驱动程序的代码，而驱动程序的代码呢，需要发出特殊的面向设备控制器的指令，才能操作设备控制器。设备驱动程序中啊，是一些面向特殊设备控制器的代码，因而呢，不同的设备呢是不一样的。但是对于操作系统的其他部分的代码而言，设备驱动程序应该有统一的接口，就像下面这个图一样，不同的设备驱动程序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接入操作系统，从而呢，操作系统的其他部分的代码可以无视不同设备的区别，以同样的接口调用设备驱动程序。第三，用终端控制器呢，统一外部事件处理。马哥听了呢，恍然大悟，哦，原来代理商也是五花八门，里面有这么多门道啊。鲁肃说，当咱们的对接的代理商啊多了，代理商呢可能还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来找我们，比如说代理商有了新客户，或者呢客户有了新需求，或者说客户交付完毕了等等，这些事件都需要有一种机制呢来通知咱们公司，当然是用终端的机制了。那操作系统就需要有一个地方来统一处理这些终端。既然设备驱动程序是用来对接设备控制器的，那终端处理呢也应该在设备驱动程序这里边完成。然而呢，终端的触发呢最终会到达 CPU 的，那么会中断操作系统运行的当前的那个程序。所以说呢，操作系统也需要有统一的流程呢来处理终端，使得不同的设备的终端呢使用统一的流程。一般的流程呢是这个样子的，一个设备驱动程序它初始化的时候啊，它要先注册一个该设备的终端处理函数。咱们讲进程切换的时候啊，讲过终端的返回的那一刻呢是进程切换的一个时机。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终端的时候啊，触发的函数呢是 doRQ， 这个函数啊是终端处理的统一入口。在这个函数里面，我们可以找到设备驱动程序注册的那个终端处理函数 handler， 然后调用它呢进行处理。第四，用文件系统的接口来屏蔽设备驱动的差异。马哥又问了，对接了这么多的代理商，如果咱们内部的工程师啊要和他们打交道，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方式呢？鲁肃说，哎，当然应该有了，我们内部的员工啊操作外部设备应该基于文件系统的接口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其实啊，文件系统的机制啊是一个非常好的机制，咱们公司啊应该定下这样的规则，叫一切接文件。所有的设备啊都在斜线 dev 斜线这个文件夹下面创建一个特殊的设备文件，这个特殊的设备文件呢也有 inode，但是呢它并不关联到硬盘或者其他的存储介质上的数据，而是建立和某个设备驱动程序的连接。有了文件系统的接口以后，我们不但可以通过文件系统的命令行来操作设备，也可以通过程序调用 read write 这样的函数来像读写文件一样来操作设备。对于块设备呢，在驱动程序之上，文件系统之下，还需要一层通用设备层。比如啊，咱们讲的文件系统里面的逻辑和磁盘设备呢其实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是用通用的逻辑。在写文件的最底层，我们看到了 BIO 字眼的函数，但是呢好像和设备驱动程序也没有关系。 是的，因为快设备类型啊非常多，因而 Linux 操作系统里面的一切都是文件，我们也不想在文件系统以下就直接对接各种各样的快设备驱动程序，这样呢会使得文件系统的复杂度呢非常高。所以说呢，我们中间呢就加了一层通用块层，将块设备相关的逻辑呢都放在这一层，维护与设备无关的块的大小，然后呢通用块设备层下面呢来对接各种各样的驱动程序。鲁肃帮助马哥建立了这套体系以后呢，果真业务有了很大的起色。原来公司啊只敢对接华东区的项目，毕竟呢这样比较近，沟通交付呢都很方便。后来呢项目就逐渐扩展到了所有的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省会城市，项目的数量呢实现了几十倍的增长。接下来我们看千万项目难度大，集体合作可断金。项目接得多了就不免有大型的项目，涉及到多个行业和多个领域，需要多个项目组呢进行合作才能完成。那两个项目组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进行沟通和合作呢？作为老板，马哥应该如何设计整个流程呢？马哥叫来周瑜、张昭、鲁肃一起来商量团队之间的合作模式，大家一起来献计献策。好在有很多成熟的项目管理流程呢可以参考。最最传统的模式啊，就是项目开发的那个瀑布模型。所谓的瀑布模型，其实呢就将软件开发的过程呢分成多个阶段，往往是上一个阶段呢完全做完了才输出结果给下一个阶段。这种类型啊类似进程间通信的管道模型。所谓的管道，就是在两个进程之间呢建立一条单向的通道，其实啊是一段缓存，它将前一个命令的输出作为后一个命令的输入。张昭说，这个瀑布模型的开发模式啊，这个效率啊比较低下，现在大部分公司啊都不使用这种开发模式了，因为团队之间无法频繁的进行沟通，而且啊管道的这种使用模式啊也不适用于进程间频繁的交换数据，于是呢他们还得想其他的办法。那是不是可以借鉴一些传统外企的沟通方式，比如说邮件呢？邮件会有一定的格式，比如说它有抬头，它有正文，它有附件等等。发送邮件呢可以建立邮件人列表，所有这个列表中的人啊都可以反复的在此邮件上呢进行回复，达到频繁沟通的目的。这个啊就是消息队列的模型。和管道将信息一股脑的从一个进程倒给另外一个进程不同，消息队列呢就有点像邮件。发送数据的时候呢会形成一个一个的独立的数据单元，也就是消息体。每个消息体呢也有固定大小的存储块，那在字节流上呢不连续。有了消息这种模型呢，两个进程之间的沟通就像咱们平时发邮件一样，你来一封我回一封，就可以频繁的沟通了。但是有的时候啊项目组之间的沟通啊需要特别的紧密，而且要分享一些比较大的数据。如果使用邮件呢，你会发现一方面邮件的来回啊不那么及时，另外一方面附件的大小呢也有限制。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经常采取的方式就是，我们把两个项目组在需要合作的期间找到一个会议室进行合作开发，这样呢大家可以直接进行交流文档啊、架构图啊等等，也可以直接在白板上画呀画，或者直接扔给对方，这样呢就可以直接看到。可以看出来这个共享会议室这种模型啊就类似于进程间通信的共享内存模型。咱们讲内存管理的时候啊，我们讲过每个进程啊都有自己的独立的虚拟内存空间，那不同进程的虚拟内存空间呢会映射到不同的物理内存上去。那么呢这个进程访问 A 地址和另外一个进程的访问 A 地址，其实访问的是不同的物理内存的地址，那对于数据的增删查改呢互不影响。但是呢咱们是不是可以变通一下，拿出一块虚拟内置空间来映射到相同的物理内存里面去，这样呢一个进程写入的时候，另外一个进程啊马上就看到了，这样呢不用拷贝来拷贝去传来传去。马哥说这个共享内存也有问题啊，如果两个进程使用同一个共享内存，大家都往里边写东西，那很可能就冲突了呀。比如说两个进程都同时写同一个地址，那先写的那个不发现内容就会被后写的那个覆盖了。张昭说当然了，和共享内存配合的呢还有一种保护机制，使得共同一个共享的资源同时呢只能被一个进程访问，这个呢叫信号量。信号量呢其实它是一个计数器，用于实现进程间的互斥与同步，而不是用于存储进程间的通信数据。我们可以将信号量呢初始化为一个数值，用来代表某种资源的总体数量。对于信号量来讲会定义两个原子操作，一个叫做 P 操作，叫申请资源的操作， 这个操作呢会申请将信号量的数值减去 n， 表示啊这些数量被他申请使用了，其他人不能用了。另外一种叫做 V 操作，我们称为归还资源操作，这个操作会申请将信号量加上 m， 表示啊这些数量已经还给信号量了，其他人可以使用了。比如说你有100块钱，你可以将信号量呢设置为100，其中 A 呢相应接80元，就会调用 P 操作申请减去80。同时呢 ,B 呢相应接50元，但是 B 的 P 操作呢比 A 晚，那就没有办法了。至少呢等待 A 归还钱的时候， B 的 P 操作呢才能完成。之后呢 ,A 调用 V 操作申请呢加上30元，也就是说还给你30。这个时候呢信号量呢就有50元了，这时候呢 ,B 的 P 操作呢才能成功借走这50元。所谓的原子操作其实就是任何一块钱都能通过 P 操作借给一个人，不能同时借给两个人。也就是说当 A 的 P 操作借80和 B 的 P 操作借50几乎同时到达的时候，不能因为大家都看到账户里面有100就都能成功，而必须分个先来后到。马克说，哎，好像有了上面这个机制，基本常规状态下的工作模式啊，对应到咱们平时的工作交接、收发邮件、联合开发等等啊都有了。我们还想到如果发生了异常应该怎么办呢，比如说我们的线上系统突然出现了故障，这个时候啊什么流程都来不及了，也不可能发邮件，也来不及开会，那应该所有的架构师、开发、运维都被通知紧急出动。所以说呢7x24小时不间断执行的系统呢都应该有个告警系统，一旦出了事情呢就要通知到人，哪怕是半夜也要打电话叫起来来处理故障。那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异常情况下的工作模式呢？张昭说啊，当然应该有。我们可以建立像操作系统里面的信号机制。信号没有特别复杂的数据结构，它就是用一个代号一样的数字来表示。Linux 呢提供了几十种信号，分别代表不同的意义。信号之间呢通过它的值来区分。这就像咱们这个警匪片里面对于紧急的行动啊都是这么说的。一号作战任务开始执行，那警察就开始出动了。情况紧急就不能啰里啰嗦了。信号呢可以在任何时候呢发给某一个进程。进程呢需要为这个信号配置信号处理函数。当某个信号发生的时候就默认执行这个函数就可以了。这就相当于咱们制定一个运维的系统应急手册。当遇到什么情况应该做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应该事先准备好，出了事情照做就可以了。这些项目组合作的流程啊设计的比较合理。因而推行起来呢就十分的顺畅。现在呢接个千万级别的项目啊没有任何问题了。根据交易量我估值市值呢起码得有10几个亿。马哥呢有点小激动了。原来自己的身价已经这么高了，是不是也可以弄个上市啥的实现亿万富翁的梦想呢？于是呢马哥就找了一些投资人来聊了聊。投资人都说要想冲一把上市啊还差点劲。虽然说啊现在项目啊都挺大的，但是呢想象力呢不够丰富。那接下来马哥应该如何满足市场的想象力并最终成功上市呢？